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有一首美国黑人灵歌，英文叫做 Were You There， 中文翻译成你是否在场。这首歌问说，当我主受难，你是否在场？当我主被钉，你是否在场？当我主被葬，你是否在场？今天我也要问你们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们是否在场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在场，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我们还没有出生，我们不在场。那么当时是谁在场呢？有很多不同的人，有一些耶稣的门徒，至少约翰他在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一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们，他们也在，还有罗马军兵，还有宗教领导人，他们也在，他们在那里主要在讥笑耶稣。那么我漏掉谁呢？就是离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最近的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两位犯人，他们那两位犯人，他们跟耶稣一样是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一个在耶稣的左边，一个在他的右边。他们两位是谁我们不太知道，但是他们大概是在社会上蛮厉害的罪人，像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，通常只有那样的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两个犯人其中一个也就承认说，他们两个这样受刑是应该的，因为他们所受的与他们所做的相称，表示他们所做的应该是蛮可怕的事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的人，我们像不像那两位人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回应一定是不像，当然不像。的确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在社会里面，在我们这个水平领域里面，在别人的面前，我们不像他们两个。我们不是那种大犯人，不是恐怖分子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我当然不像他们，就是因为我们很自然地这样骄傲地想，这表示我们其实也很像他们。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垂直的领域里面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是彻底的罪人。在上帝的面前只有完全圣洁完全完美的人，但是谁是像这样的人或者罪人，并且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分大罪人跟小罪人，只有罪人。那我们也都是罪人。我们就可以从我们那个回应我当然不像他们看出我们的罪。我们骄傲地像耶稣浪子的比喻里面的大儿子看不起他的弟弟，我们也骄傲地像耶稣另外一个比喻里面的那个法利赛人，他向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我们都有一位像那样的小法利赛人，我们认为我们都好，那些人他们不好。感谢上帝，我是这样的人，不像他们。那我们都是罪人，因此虽然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没有你和我在场，但是因为我们都还是罪人，我们完全合格，那时候跟那两位犯人一样，与耶稣一同被挂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该受刑罚的，也不仅在十字架上受刑罚，更是永远在地狱里面 永远与上帝完全隔绝了。2000年前，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不在场，但是你的罪在场。对，你的罪在场。这是个神迹，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但是你的罪已经在那里。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。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，你们应该熟悉这段经文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们众人无论是什么时候的众人，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。这句话，这包括你我的罪在他的身上。当时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旁边那两个犯人的罪在耶稣的身上，下面宗教领导人罗马兵丁、耶稣的门徒和他母亲的罪也都归在耶稣的身上。你的罪也在耶稣的身上，也是你的罪，包括你骄傲的罪，使耶稣被钉上去的。耶稣也受你的罪所赚得的上帝的惩罚。当时是非常清楚，耶稣是充满我们众人的罪孽。哪里很清楚吗？当时你看天就会知道，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3点，太阳没有光，好可怕。圣经说那3个小时也应该是太阳最大最亮的时候，中午到3点太阳反而没有光，是完全黑暗的。上帝是光，他创造宇宙一切的光，包括太阳的光。黑暗乃是邪恶，是撒旦，是地狱。当时那黑暗围绕着耶稣，吞灭了耶稣，是好可怕。耶稣自己是世界的光，也是创造光的，但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黑暗好像胜过他。这是因为耶稣担当你我的罪。圣经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那黑暗也表示圣洁的上帝正在惩罚这位最大最大的罪人耶稣基督。上帝看到那么多的罪，一定要在耶稣的身上一定要审判他，是好可怕的。最奇怪的地方是，就是这位所谓最大的罪人耶稣，他本身是完全没有罪的，耶稣自己连一点罪都没有，是很有意思的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耶稣旁边的犯人就宣布这一点，下面的兵丁也宣布了这个事实。那其中一个犯人告诉另外一个犯人说，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完全正确，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罗马兵丁怎么说呢？耶稣刚断了气的时候，这位兵丁承认说，这真是个义人。是的，无论我们在人的面前或者在上帝的面前，耶稣是100%的义人，是连一点都没有罪的。但是他当时在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，好不公平，好大的爱。这也就是另外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所说的，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是的，基督是那位完全的义人，代替我们完全不义的人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

但是你死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与耶稣在一起。就像耶稣告诉那其中一个犯人说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同样，你肉体死的时候，你的灵魂马上就会与耶稣同在，在乐园里了。之后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跟耶稣的身体一样会复活，这样你身体和灵魂就永远在天堂里面与耶稣同在。是的，你会在场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